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北京时间的16:08，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有机生活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的一个移民项目啊，是关于这个澳洲移民的。澳大利亚呢，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啊，无论是野性的沙漠戈壁，还是美丽的森林草原，现代化的都市，还是古典维多利亚建筑，竟都能和谐的融为一体。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901196670，微信同号18901196670。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非常的有幸请来了澳新国际交流协会特约的澳洲移民资深顾问李先生。李先生打个招呼吧。 啊，各位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宗阳。 嗯，欢迎李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澳洲移民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李先生有去过澳洲吧？ 对，大概在那边生活5年多了吧。 生活了5年多， 嗯， 那一定很了解了。 嗯，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那给我们讲一下吧，这个澳大利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这个景色啊，包括环境啊，怎么样呢？ 啊，从环境的角度来讲的话，澳洲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国家， 嗯， 而且人口比较的少， 人口比较少， 比较少， 嗯， 差不多全国人口是我们北京人口，对，就这么多。 哦，就是 2500万人口， 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等于中国北京市的人口。 是的，是的。 哇哦！ 再加上它的土地确实比较的地广人稀嘛，相当于， 嗯，是， 所以它的各个方面这个景色啊，都还是很美的。 有山有水， 有山有水，对 对对，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黄金海岸线啊，非常的漂亮，是吧？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城市。 嗯，对，嗯，其实说到这个澳洲移民啊，就是在去年，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啊，他是把全家还有公司移到了这个澳大利亚。 我想知道这个澳洲移民它是分很多种类吗？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呢？ 澳洲来讲的话，就您妈妈朋友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更加听起来更加的像创业移民。 创业移民， 对，就是在澳大利亚本地开设一家公司，或者购买一个小的一个商业。从而去通过创业的形式拿到澳大利亚的绿卡，对。当然，整体来讲的话呢，澳洲除了创业移民，还有购买金融产品的这种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 同样也还有花费比较少、性价比比较高的技术移民。 技术移民， 对。所以基本上分这三大类。 哦，那就像我这种普通小老百姓想移民的话，就是需要准备的资料很多吗？ 确切说也不算很多了， 也不算很多。 最主要 那都包括些什么呢？ 像主要也是看不同的项目，然后来看你比较适合做哪一个分类。对，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大众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可以优先的来看一下自己的整个的英文水平，包括学历以及工作经验，这样来判定一下是不是可以做性价比比较高的技术移民。 技术移民， 对，因为整个花费也比较少，总共下来可能也就几万到十几万人民币不等。 天哪，几万十几万人民币就可以移民到澳洲？ 对，是的，是的。 哇，这个好合适啊。 对。 还有呢？ 如果说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相信也是会自己开公司嘛，就是自己也是股东，那么也是小老板，那么可以就去选择像你妈妈朋友一样做的这种创业移民。 创业移民， 对，在国外开设一家公司，从而拿到一个移民身份。当然，他要运作两年到两年不等，对，差不多两年左右时间。 那说到这个移民身份，是拿澳洲的这个绿卡？ 是的。 那这个绿卡，我相信很多听众还都是比较模糊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就把绿卡认作成一个高级的签证。那么我们出国，无论旅行啊、工作啊、商务考察，都会办相应的签证嘛。 对，是的。 但是绿卡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有效期更长，并且在当地相对应的国家，像澳大利亚绿卡，它在澳洲会享有相应的一个福利待遇的。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签证，但它实际上叫法叫做永久居留权。 就是这个绿卡是这个永久居留权，它和护照的区别就是护照你只能出去玩，但是这个绿卡可以享受当地的这个福利政策。 是的，是的。 那这个绿卡会不会影响到我中国的国籍啊？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就像我说的，它只是基于我们中国护照、中国公民的这个身份来申请一种高级的签证。它可以在当地享受相对应的福利待遇，包括生活呀，还有这个定居、工作、上学等等一些福利待遇。对，所以它算是一个高级签证了。对。不跟这个入籍拿到澳大利亚的护照不一样的两个概念。 是有一定区别的。 是的。 那我还有问题了。作为这个完全不懂移民的一个小白啊，我相信我问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了。那这个绿卡，我拿到这个绿卡，但我还是中国人。那我跟这个澳洲国籍的澳洲人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所有的福利几乎都一样，只有两点不同，一个是选举权，一个被选举权。那我们持有澳大利亚绿卡来讲的话，由于我们是中国公民，所以我们在澳大利亚本国是不可以参政的。对。 就是除了不能参政以外，其他的福利啊、教育啊等等等等，都是跟当地的澳洲人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对。 OK， 其实刚才又说到了一个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福利的问题。那么在带来节目当中呢，李先生还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啊。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真正的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901196670，微信同号啊1890119667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平衡快失控，张开手。 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北京时间的16:23，欢迎您的留守和陪伴哈、啊，这里是好音乐959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彤彤。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的李先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澳洲移民的问题哈，包括这个绿卡是一个澳洲永久的居住权，但是它并不会影响我们中国的国籍，对吧？ 对的，是的。 是 OK， 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 18901196670，微信同号18901196670。其实刚才在节目的最后哈，有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家就是移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福利政策了。 对 啊，它到底能享有在澳洲什么样的福利政策呢？ 我觉得最和这个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几点，首先第一呢，澳大利亚是全民医保。 全民医保。 对，所以当我们拿到澳大利亚的绿卡以后，我们第一次登陆澳大利亚，我们首要申请的就是他们当地叫做 Medicare 的一个医保卡。 嗯， 对，我们在当地的公立医疗来讲的话是免费的。对，我看病是免费的，而且大部分的医药全部都是可以全额报销的。 全额报销？ 对，全额报销的。 哦，天哪。 嗯，包括有一些可能比较重大疾病，像癌症啊这些，基本上政府也会掏80%-90%的医药费， 一个补贴， 医疗，对，一个补贴给到民众吧。对，那么这个是医疗方面的一个优势。还有一点就是生孩子。那因为我们很多的身边的朋友到移居到澳洲，他们面临着可能要生，就是有宝宝，要自己的宝宝。 嗯， 对，所以他们在生宝宝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政府的一个生育的一个补贴，基本上5000-10000澳币不等，每生一个宝宝。 哇哦，补贴，好合适。 对，包括孩子一出生的奶粉金。每2周差不多有330澳币不等，这个每个州的情况也不太一样，但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范围和区间吧。 哦，还有奶粉的补贴钱。 对对。 哦， 包括我上不到大学啊，整个的公立学校也是免费的，从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包括到大学，大学的是要交一定的费用，但是很少，很便宜。因为我当时去澳洲也是这个留学生的身份去，学费对于当地的持有澳洲绿卡或者澳洲公民来讲的话呢，我的学费基本上每一科是他们的4倍-5倍。 哦，就是你当时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这样一个身份过去留学，你的学费是很高的， 很高的。 而当地持有绿卡和澳洲公民，他们的学费是很低很低的， 很低很低，基本上便宜的话可能两三百澳币，贵的话七八百澳币。 就是一学期吗？ 一学期每门课。 哇、 wow. ，一门课每学期正常是四门课嘛，一学年是八门课、 wow. ，好合适啊。 对，而且持有澳洲绿卡或者是澳洲公民的话，他们也还可以申请免费就是无息的这个教学贷款。 哦，还有教学贷款。 对，是的，所以他们别看这个学费低，而且他们一开始还不用花钱，只有政府去无息的贷款给学生。 哦、 所以当他们工作若干年以后有钱的时候，再慢慢偿还给政府。是这样，所以整个澳洲的福利待遇还是非常不错的。 养老问题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问题了。这个有一定的福利政策吗？ 养老来讲的话呢，主要要看就是持有澳洲绿卡的这位就是这个我们的朋友在当地有没有过工作，或者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个上社保或者养老金的一个记录。他基本上就是上满一年，慢慢等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这个养老金了。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在澳洲就是无后顾之忧，无论是看病到子女上学包括养老，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可以顾虑的地方。 真是做到了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了。 是的， 真太合适了。我想很多人还会关心一个问题了，就是我移民到澳洲了，我能做些什么呢？在当地， 对，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对、啊、 对，这是一个大家可能都特别关注的一个 点。在中国有工作，但是去澳洲了，那肯定会跟中国有一定的这个差别了。 是的，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大部分我身边的朋友选择自己创业的会比较多一点，无论是自己买生意还是从零开始做。当然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就各行各业全都有了。像我本人吧，我在澳洲上学期间我还考了这个房地产牌照，所以我算是一个兼职的房地产经纪人。 哦，需要考这个牌照。 是的是的，各行各业都会有相对应的牌照，就是如果你想正规的从业的话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个牌照。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记者需要有记者证。 对， 我是一个就是装修工人需要有装修工人的这个证。 对，是的。 哦，管理好严啊。 非常的严格。然后每年你如果需要更新你的就是续你的这个牌照的话，还是需要上课考试交钱的。对，交费。 所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家了，无论各个方面。 对，法律方面还是比较的健全完整。 那这个收入问题呢，收入怎么样呢？ 收入的话，在澳洲的就是工人阶级蓝领。 蓝领。 对，其实挣钱普遍会比白领要多很多。 哦，而中国跟中国完全相反。 对，跟咱们稍微相反一点。 相反一些。 对对，是的。就是可能在我们的小白领吧，例如刚毕业大学生刚在澳洲工作的话，可能年薪可以达到4万5、4万8或者5万澳币左右。对，这个是税前啊，税前。但是如果一个蓝领工人的话，基本上会再多出1万到2万澳币。就是当然也要看他具体的一个工种。都知道现在澳洲的这个房地产比较火爆，所以现在他们整个的这一些砖瓦工或者是跟房地产相关的这些工种的收入其实蛮高的。 蛮高的。 对。 好，感谢李先生的这个详细介绍哈，关于这个澳洲移民的一些福利啊，包括移民过去之后可以做些什么。那么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真正的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如果这时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189-0119-6670，微信同号189-0119-6670。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的16:37，欢迎您继续回来有机生活，我是彤彤。其实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讲到了这个很关心的这个福利政策，刚才李先生也大家介绍了，从这个小孩出生就有这个奶粉的补贴，然后从上小学啊、中学呀、高中啊，包括这个大学的学费都有一定的补贴了。 对，是的。 然后到这个养老保险，而且全医疗啊都有这个 全民医保， 全民医保都有一定的补贴。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移民需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901196670，18901196670，而且是微信同号哦，18901196670。那其实说到这个移民问题啊，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个子女的教育问题去移民。 对，现在整个的，我相信留学生是很多的。 啊，对，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去澳大利亚去移民的，不是去这个上大学的。 对 对 对，我本人也是这个高中一毕业，然后就去到澳洲上学，然后读的本科和研究生。对，然后，总体来讲的话，澳洲的教育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澳洲自己本地是没有大学排名的，啊，他就是自己官方，无论是教育部啊，还是当地的一些教育出版社是不给自己大学排名的，因为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的所有大学都是很好的， 所有大学都是很好的， 对。对，然后有一些大学当然很有名气啊，像悉尼大学啊、墨尔本大学，包括国立大学、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的大学呢，基本上有这么一个学校联盟，叫做八大名校，类似于美国的常青藤。的一个学校联盟，对，澳洲叫八大名校，主要是八所五星级大学组成的一个学校的联盟。都是综合实力，包括什么毕业生起薪点等等，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八所大学。但是就我上学的经历来讲的话，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过于的去看重排名这件事情。那么澳洲的大学来讲的话呢，主要还是要看它的专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澳洲一所大学很著名，叫做麦考瑞大学。它不是八大名校当中的，它可能按照综合就是国际上的一些什么《泰晤士报》的一些排名，可能只能排在第9或第10。但是它的商科、会计和审计，啊，在澳洲基本上是数一的，啊，排名第一的。它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非常有名的，在这个商学方面。 就是不要太注重这些学校这些排名，而要看某一科的这个专业它的排名到底怎么样。 对对对，所以我很建议，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身边有子女马上要去有计划可能要去澳洲上学的话，那么第一要问一下自己的孩子。对哪个学科比较感兴趣，哪个专业比较感兴趣， 就是，哪个专业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们再去选择相应的一个学校。 好，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包括像李先生说的有这个去澳洲移民的这些打算，包括去澳洲上学这个打算的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18901196670，来进行这个详细的这个咨询啊。其实说到这个澳洲移民啊，其实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经济怎么样了。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澳洲这个包括物价怎么样啊，会不会比中国的物价还要高啊？ 实际上我从我在澳洲这么多年来看的话，澳洲的物价总体来讲水平，澳洲这个物价水平还是比国内要低一些啊，尤其像这个肉类。由于澳洲是比较盛产这个牛羊肉。 对， 所以他在整个在吃肉这个环节，吃肉这个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还是比国内要便宜一些。 这个羊肉是不是特别便宜？ 羊肉、牛肉都很便宜。 对啊，有被称为这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对对对，然后草原上老能看见这个牛羊。对，包括一些瓜果蔬菜也是比较便宜的。我相信有很多像我一样喜欢吃中餐的朋友，可能到当地有些时候会觉得 OK， 我天天是不是都只能吃西餐，或者是怎么就不要有这方面担心吧。但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澳洲毕竟是移民大国，所以它其实移民不单单带来很多，这是我们华人 也有很多像东南亚印度人啊、巴基斯坦人，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因为是英联邦国家，所以也有最早的这个英国的后裔， 嗯， 然后也会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有，所以它的整个餐饮业、饮食业来讲的话，也是多元化的。就是我们想吃泰餐有泰餐，想吃中餐有中餐，想吃西餐有西餐，想吃快餐有快餐。 对，嗯， 而且像这个食材。包括我们用的这个油盐酱醋啊，嗯，什么老干妈辣酱啊，全部都有。 都有。 对对。 哇，那像听你这么说，它的选择性好像比中国还要多啊。 对，确实是的。对，尤其像东南亚的一些食材，在澳洲当地全部都有。当然，我们可能在尤其在中国，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可能很少会买到。 嗯。 对，但是当地全部都有。 但是我想了解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澳洲这个人口，它的中国人很多吗？就是华人很多吗？ 还是集中在大城市，像悉尼、墨尔本啊、布里斯班都会多一些。 嗯 嗯，包括我们尤其在唐人街附近，全部它的这个路标啊，包括商场的一些名字，全部都是以华这个中文命名的。 中文命名。 对，当然随着我们的这个经济实力，咱们国家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然后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 嗯， 那么很多我们重要的节日，像这个粽子节，像春节，那么整个在悉尼或者墨尔本的市中心全部都会张灯结彩。 嗯， 对。 哎，我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了， 啊， 这个澳洲有雾霾吗？ 澳洲没有， 真的是没有雾 霾吗？对，绝对没有雾霾， 绝对没有雾霾， 绝对没有。 那天气怎么样？环境很好， 环境很好，然后气候也，嗯，我觉得很舒服。 气候 当然，它夏天现在近两年都会比较的会热一点，气温有些时候会能达到41、2度、45度，听起来很大， 嗯， 但是我们只要不在阳光下边暴晒的话， 嗯， 其实还好，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对， 嗯，但是它这个它是南半球。跟中国这季节是相反的，对吧？ 对，它现在是冬天， 现在 是 冬天。 夏天 好，听李先生这么讲，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比较适合宜居的国家了。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啊，真正的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189-0119-667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6月26日，6月26日开业啦！ 6月26日，盛通家居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 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6月17至18日，华冠超市购物满200元减50，满100元减20，满50元减5。会员满88还可抽1000元提货卡，仅限2天。更有618啤酒节，邀你啤酒免费畅饮。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12号上午，第26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本届啤酒节将于6月25号在这里开幕，7月9号结束，持续15天。本届啤酒节开通了石园南大街到水上公园公交专线，沿途共设15站，实行单一票制，一卡通及各类免费证件均可使用。北京日报消息。在多个新北京人公租房项目启动之后，本市首个新北京人自住房项目朝阳区锦都家园从13号开始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申购。12号，市住建委发布消息，朝阳区锦都家园自住房项目将供应427套自住房，其中30%面向非京籍。值得关注的是，该项目增加申购家庭工作地审核环节，今后本市将不再组织全市大摇号，保障房由各区组织分配并进行监管。需要提醒市民的是，保障房的相关配售信息将在市区2级网站上同步发布，关注公租房自住房信息的家庭可以及时关注相关网站。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追问 醉，他的双眼睛下垂，抑郁心里他的子女总不关心一句，每个晚上也都喝醉，紧握酒杯与失意畅醉，哭中感叹这身像要消失去，奔波匆匆一生里， 然后开发商会把整个的房子这个小 house 也会建成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 嗯， 所以这种形式现在比较的流行，在墨尔本来讲的话、嗯， 哦，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悉尼呀、墨尔本啊等等等等这些城市哈，我想知道如果移民的话，哪个城市更适宜居住呢？ 我觉得整个澳大利亚都很适宜居住。 那我可以去这海边扎个帐篷吗？ 也可以啊，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嗯、对，很美。嗯，其实澳洲来讲的话，两个比较重要很大的城市、嗯、一个是悉尼，一个墨尔本。那么我们的就是移民的朋友基本上也会首选这两个城市居多。 嗯， 那么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教育资源，小学、初中啊，包括大学、高中、大学， 嗯， 啊，包括整个的教育啊，医疗啊，都很好， 都很完善， 都很完善、嗯，所以大城市肯定还是首选。但是，很多我们所谓的二线城市，例如昆州首府这个布里斯班， 嗯， 啊，包括新南威尔士州也有很第二大城市，什么纽卡斯尔，啊，还有南澳大利亚的首府阿德莱德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适合居住的。 嗯， 所以我觉得完全要看咱们朋友。嗯，是想去一个比较安逸啊、人口比较少、节奏比较慢的城市去定居生活呢，还是想去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去生活？ 嗯，这也要看个人选择了， 对 个人喜好的问题了。 是的，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澳大利亚无论是从这个福利啊、保险啊等等这些问题，还有是这些包括物价的问题啊，都是叫。 嗯， 很多国家来比吧，是一个比较适合人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 对对对、 嗯、 而且也比较适合养老。 比较适合养老，而且环境很好，没有雾霾。 对， 好，那么感谢李先生这一小时给我们的分享哈，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澳洲移民的问题。那么可能在下周或者下下周，我们的李先生还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继续介绍这个关于澳洲移民的一些问题哈。 嗯嗯，好的。 好，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有关于澳洲移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901196670，18901196670，手机微信同号18901196670。好，感谢李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仙东客栈上继续留守和陪伴，拜拜。